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7章，被闪电击中的塔楼，第99集。 马尔福朝前逼近几步，迅速打量了一下四周，想看看除了他和邓布利多之外是否还有别人。他的目光落在第二把扫帚上。 还有谁在这儿？ 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。你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吗？ 在黑魔标记的绿光下，哈利看见马尔福那双浅色的眼睛又盯住了邓布利多。 不是， 他说， 有人支持我。今天晚上食死徒闯进了你的学校。 很好，很好， 邓布利多说，就好像马尔福给他看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作业计划。 确实不错，是你想办法把他们放进来的，是吗？ 没错， 马尔福说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。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，你一直没有发现。 多么巧妙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过冒昧问一句，他们此刻在哪儿呢？你好像孤立无援呢。 他们碰到了你的几个警卫，在下面搏斗呢，不会耽搁太久的。我自己先上来，我要完成一项工作。 好，那你就动手干吧，我亲爱的孩子。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。沉默。哈利被囚禁在他的隐形衣下，身体动弹不得。他眼睛望着面前的两个人，耳朵专心地听着远处食死徒们搏斗的声音。在他面前，德拉科马尔福只是呆呆地盯着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而邓布利多竟然不可思议地笑了。 德拉科呀，德拉科，你不是一个杀人的人。 你怎么知道？ 马尔福立刻问道。他似乎也意识到这句话听上去多么幼稚。在黑魔标记的绿光下，哈利看到他的脸红了。 你不知道我的能力， 马尔福说，语气变得凶狠。 你不知道我都做了什么。 哦，我当然知道， 邓布利多和蔼地说。 你差点杀死了凯蒂贝尔和罗纳德维斯莱。整个这一年你都在想办法杀死我，而且越来越迫不及待。原谅我这么说，德拉克，但是你的做法很蹩脚。说实在的，真是太蹩脚了。我简直怀疑你有没有用心去做。 我当然用心了， 马尔福激动地说。 我整整一年都在忙这件事，今晚。 哈利听见下面城堡内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沉闷的喊叫，马尔福僵住了，扭头往身后望去。 有人正在奋力抵抗， 邓布利多态度随和地说。 你刚才说到，对了，你说你终于成功地让食死徒进了我的学校。我承认，我原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可是马尔福没有回答，他仍然在倾听下面的动静，似乎跟哈利一样被定住了，动弹不得。 也许你应该一个人把活给干了， 邓布利多给他出主意道。 如果你的后援被我的警卫打败了呢？你恐怕也发现了，今晚这里还有凤凰社的成员。你反正并不需要帮助，我此刻没有魔杖，没有办法保护自己。 马尔福只是呆呆地盯着他。 我明白了， 邓布利多看到马尔福既不行动也不说话，就温和地对他说， 你很害怕，要等他们上来才敢动手。 我才不怕呢！ 马尔福凶狠地吼道，但仍然没有动手伤害邓布利多。 感到害怕的应该是你。 可是为什么呢？我认为你不会杀死我的，德拉克。杀人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么简单。好吧，就趁我们等候你的朋友们的这点功夫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把他们偷偷弄进来的？你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办法。 马尔福似乎在拼命克制，不让自己叫喊或呕吐出来。他咽了咽唾沫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眼睛狠狠地瞪着邓布利多，魔杖直指邓布利多的胸膛，然后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说道， 我不得不把那个托尼没人使用的破消失柜修好，就是去年龙太关在里面出不来的那个柜子。 邓布利多的叹息像是一声呻吟，他闭了一会儿眼睛。 很聪明的主意。我记得柜子有两个呢，是不是？ 另一个在铂金伯克商店里。 马尔福说， 两个柜子之间有一条通道，蒙泰告诉我，他被关在霍格沃茨那个柜子里时被困在了通道里，但有时候能听见学校里的动静，有时候又能听见商店里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柜子在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似的，但是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最后他总算通过幻影显形逃了出来，尽管他那项考试没有及格，他的幻影显形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，只有我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，就连波基也不知道，只有我意识到，只要我把那个破柜子修好，就能通过两个消失柜进入霍格沃茨。 很好， 邓布利多喃喃地说， 这样食死徒就能从铂金伯克商店进入学校来帮助你。一个巧妙的计划，一个十分巧妙的计划。而且正如你说的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。 是啊， 马尔福说。奇怪的是，他似乎从邓布利多的赞扬中获得了勇气和安慰。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 可是有些时候，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你不能肯定是否能把柜子修好，对吗？于是你就采取了一些笨拙的、考虑不周的措施，比如烧给我一条中了魔法的项链，其实它肯定会落到别人手里。还有往蜂蜜酒里下毒，其实我和那个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 是啊，但你仍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谁策划的，是吧？ 马尔福讥笑道。这时邓布利多的身体贴着墙壁往下出溜了一点，显然他的腿脚已经没有力气。哈利说不出话，拼命挣扎，想摆脱束缚他的魔咒，但毫无结果。 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相信是你干的。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呢？ 马尔福问。 我试过，德拉克， 斯内普教授听从我的吩咐，一直在监视你。 他才没有听从你的吩咐呢，他答应过我母亲。 他当然会跟你这么说，德拉克。可是 他是个双重间谍，你这个愚蠢的老头，他根本就没有替你卖命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呢。 就让我们彼此保留不同意见吧，德拉克。我碰巧很信任斯内普教授。 哼，你正在失去对他的控制。 马尔福讥笑道。 他一直提出要帮助我，想把功劳占为己有，想插手做点什么。你在干什么？那条项链是你弄的？太愚蠢了，会把事情都暴露出去的。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在那间有求必应屋里做什么。等他明天一早醒来，事情已经大功告成，他再也不会是黑魔王的宠儿了。他跟我一比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 多么令人快慰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。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辛勤努力得到别人的赏识，这是不用说的。但你肯定有一个同伙，在霍格莫德有一个人可以塞给凯蒂那条啊。 邓布利多又闭上了眼睛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似乎快要睡着了。 不用说，是罗斯莫塔。他中多魂咒有多长时间了？ 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是吗？ 马尔福嘲笑地说。下面又传来一声喊叫，比刚才的那声更响。马尔福再次不安地扭过头去，然后又回过头来望着邓布利多。邓布利多继续说道。 因此可怜的罗斯莫塔只好躲在他自己的厕所里，把那条项链塞给了任何一个独自上厕所的霍格沃茨学生，还有那瓶下过毒的蜂蜜酒。当然了，罗斯莫塔可以替你在那瓶酒里兑上毒药，再把它卖给斯拉格霍恩，以为他会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。是啊，非常巧妙，非常巧妙。可怜的费尔奇怎么也想不到要检查罗斯莫塔夫人卖出的酒。那么你告诉我，你和罗斯莫塔是怎么联系的呢？对于所有进出学校的通讯联络，我们都要严格监视的呀。 魔法硬币， 马尔福说。他似乎必须不停地往下说，他举着魔杖的那只手抖得很厉害。 我有一枚硬币，他也有一枚，我可以向他传递消息。 就是去年那个自称邓布利多军的小组采用的秘密联络方式？ 邓布利多问。他的声音随和亲切，但哈利看见他说话时身子又往墙下滑了一英寸。 对，我是跟他们学的， 马尔福狞笑着说。 给蜂蜜酒下毒的主意是从泥巴种格兰杰那里听来的。我听见他在图书馆里说费尔奇认不出药水。 请不要在我面前使用那个侮辱性的词， 邓布利多说。马尔福发出一阵难听的大笑。 眼看我就要取你的性命了，你还在意我说一句泥巴种？ 是的，我很在意， 邓布利多说。这时哈利看见他双脚在地面打了个滑，使劲撑着不让自己瘫倒。 至于你要取我性命的事，德拉克， 已经好几分钟过去了，周围没有别人，我现在手无寸铁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好机会，可你还是没有动手。 马尔福的嘴唇不由自主地扭曲，好像在品尝一种很苦的东西。 再说说今晚的事，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你知道我离开学校了？当然了， 邓布利多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 罗斯莫塔看见我离开的，我想他一定用你们那种巧妙的硬币把消息告诉了你。 没错， 马尔福说， 但他说你只是去喝一杯，很快就会回来。 是啊，我确实是去喝了些东西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勉强回来了， 邓布利多轻声嘟囔道。 所以你就决定给我设置一个陷阱？ 我们决定在塔楼上空悬挂黑魔标记，比你急忙赶回来看看谁遇害了。 马尔福说，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。 哦，也不一定， 邓布利多说。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目前还没有人遇害？ 有一个人死了， 马尔福说，他的声音突然升高了一个八度。 一个你们的人，不知道是谁，天太黑了，我从尸体上跨过来的，我应该在这上面等你回来，都怪你们那些凤凰社的人出来挡道。 不错，这是他们的职责， 邓布利多说。